的面容，远离了世界尘垢，从来没有天崩塌的担忧，皮肤像冰雪降融，笑起来初次般通红，看人间的失落，你仰了仰头，然后这么说，那未知的灾祸想得比天地还要重，却从来没有人能够知道该怎么躲。你哼着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啦啦哒哒啦哒哒啦啦哒哒，难免被人左右，唱出自然的节奏，流入了世俗的耳朵，回到森林之后，我叹了叹气，然后这么说，那拥有的幸福看得比羽毛还轻薄，却从来没有人能够知道如何承受。我哼着啦哒哒